好，大家又到星期一的三不管了。就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跟大家讲一讲最新的这个立法会内务会议无法选出主席的最新的消息。建制派就所谓外判的这个法律顾问意见。首先呢，立法会本身呢就有这个自己的法律顾问的。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法律顾问的意见，就是呢整个内会郭荣亨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就是本来呢就是内会主席，原本的内会主席就是这个李慧琼。李慧琼呢就在轮选新的内会主席的时候呢，就因为他自己是候选人，所以就没有办法呢去主持这个内会的选举。咁選舉咧就由最第二嘅呢個 senior 嘅郭榮亨咧，就去負責主持呢個嘅內會嘅選舉。咁喺呢個嘅法律顧問意見裏邊咧，立法會嘅法律顧問意見裏邊咧就認為咧，就係要即係李慧瓊係唔可以主持會議啦。當然，因為佢自己候選人。咁除非佢退出呢個嘅選舉，咁退出選舉嘅話咧，就因為唔可以再重新啟動嗰個內會主席嘅報名，因為已經截咗止噶啦嘛。咁即係話拱手將內會主席嘅位咧就讓俾呢個泛民，咁佢當然唔會啦。咁於是咧而家就打矛波啦，打矛波咧就由呢個嘅主席梁君彦諮詢咗外聘資深大律師意見，認為現任內會主席李慧瓊係有權喺郭榮亨主持嘅內會未選出主席前召開內會特別會議。咁而李慧瓊咧就喺傍晚宣布啦，決定喺星期五咧就會開兩個內會。早上嘅會議就係繼續選主席，下午咧就係會開呢個特別內務委員會，跟進今日立法會主席發出嘅法律文件，以及立法會法律事務部發出嘅資料，讓議員討論後，最終就佢會作一個裁決咁樣。李慧瓊表示，他作為內會主席的任期到選出新主席為止，認為他有權力制定議程，參考不同意見，基於議事規則和內務守則決定作出相關安排。對於會否擔心內會雙胞胎鬧雙胞會有混亂，他認為不希望有亂局，所以在下午的會議是有時間讓議員討論，之後他才會作裁決，又希望星期五早上的會議就已經可以完成主席選舉的程序，之後他就可以將主席的工作交給當選的新任主席。這個首先呢，梁君彦諮詢外聘資深大律師意見，這個就相當荒誕。其實立法會的運作本身是一個獨立的運作，他亦有自己的法律顧問，然後呢就法律顧問亦都向議員提供意見，包括很多時主席的裁決都是要徵詢立法會的法律顧問意見。現在呢其實他主要就是因為中聯辦樂慧玲出了聲，就是要求呢盡快呢就是結束這個拉布的情況，用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去起訴郭榮亨，大家聽到都得啖笑，大佬山西報政司，真的即係你諗起都得啖笑，咁啊自然冇嘢發生㗎啦，因為大家知道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刑事起訴係有一定嘅標準嘅，其實唔係山西報政司嚟到廣督話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就係失當就要起訴㗎啦嘛，你放呢個大陸咩真係撲你個街，咁所以咧結果咧就係咧而家就用另外一招啦，就係外聘呢個余若海呢、這個外聘嘅法律顧問意見，凌駕立法會自己嘅法律顧問。咁我當你夾硬嚟啦，星期五朝早就一定選唔到噶啦。選唔到之後，到晏晝嘅特別內會，阿李慧瓊就召開特別內務會議。咁喺嗰個特別內務會議裏邊咧，可能已經出現立法會嘅肢體衝突。呢、這個就係重複翻2019年6月9號之前立法會所出現嘅事咧，就係、是、兩個同時出現兩個審議送中修例嘅法案委員會。咁誒。究竟李慧瓊召開的會議是否合法呢？嗱，呢個就係最關鍵啦。梁君彦徵詢外邊的法律顧問意見啫喎。喂，大佬，你求其揾件蛋散，你俾錢叫他寫個報告， 容乜二啫，大佬？再加埋中聯辦已經出咗聲啦，係嘛？嗰啲所謂法律顧問意見收錢，其實即係咩咧？你叫我寫乜就寫乜，你叫我寫有 case 可以由李慧瓊繼續主持嘅，我咪寫咯咁樣。咁嗰兩個大狀都一路幫開政府打官司㗎啦。咁政府要佢做乜咪做乜咯。好啦，問題就係、是、如果李慧瓊主持會議係非法嘅，咁我肯定佢會鑑粗嚟啦。但係呢個外聘嘅法律意見係咪構成立法會議員召開內會，然後用佢前任內會主席嘅呢個咁樣嘅角色去召開會議，係咪合法呢？咁樣咁，我相信任何一個議員或者一個市民都會咧去 JR 呢個梁君彥嘅決定嘅，或者李慧瓊召開違法內會，然後自行選舉主席，咁選出嚟嘅主席係咪所有決定都係合法呢？如果李慧瓊第一步係唔違法嘅，咁即係話之後選咗佢自己做內會主席，佢內會主席就恢復呢個國歌法排上去大會討論啦，肯定係。好啦，成件事就重複翻，我都話啦，未到六月九號就已經翻翻去2019年啦，唔使諗啦，我話俾你聽。大家準備定，準備定，又翻翻去一年前嘅狀態啦。點解呢？上一次送中修例調氣唔鋸啊嘛。點解啊？因為當日開唔到法案委員會之後，其實佢哋諗直上大會，係諗住另覓地方開會添啊，係癲到咁啊！即係話，如果當時因為群眾包圍立法會，而立法會冇辦法召開會議咧。當時梁君彥已經準備另覓地方開會嘅，我唔知去深圳啊定去邊度啦咁樣。咁而家當然佢哋可以啊，絕對做乜都得噶啦，係嘛？話曬而家都係由中共共產黨直接管治香港啦，出武警嚟都得噶。其實武警進駐呢個立法會，喺立法會裏邊指住你哋，叫你哋投票開會咪得咯？容乜嘢啫？我覺得使乜揾余若海，使乜揾呢啲咁嘅大狀攞法律意見啫？我覺得，既然話郭榮鏗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竟然是出自中聯辦主任之口，咁無法無天的言論都得咯，又話自己凌駕呢個基本法廿二條，係咪不受呢個基本法嘅規管咯？咁其實做乜都得嘅喎，我覺得係咪？因為你控制埋法院咁咪得咯，咁你 JR 贏埋咁咪掂咯。好啦，而家問題係中陰身，中陰身嘅意思咩咧？馬道立未退，如果呢個 JR 我諗會優先處理啦，優先處理嘅話，好快嘅話就可能。如果一判李慧瓊是違法的，那就人大釋法啦，準備那就是越搞越大，越搞越大，為了一條垃圾國歌法就重複回送中修例的故事了。其實所以我就說呢你以為個運動呆呆，很多手足就說我們做了 condom 了，死了，因為大家掛著抗疫，沒有人再去抗爭了，不用擔心。我告訴你，引用這個建制派頭目曾鈺成的金句，就是蠢人總會是做蠢事的。當他們覺得整個大局已經由我控制的時候，你記不記得2003年沙士死了299人，是不是謝婉文醫生屍骨未寒，董建華做什麼？23條立法嗎？是不是總會蠢人總會做蠢事的？是就是因為他覺得他們 arrogant 到一個地步，或者那種的毫無底線、無法無天，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是權在我手，我就可以用到盡。所謂底線思維就是什麼呢？哦，計過算過，底線最多都是又再上街100萬、200萬，跟住又再火魔發汽油彈，我哋都頂得住嘅，咁咁咪再嚟咯，咁樣。咁所以我就係話咧，呢個你睇到今次嘅內會，如果選出呢個李慧瓊自行選出自己，即係等於駱惠寧自己釋法啫，話自己唔受基本法廿二條規管啫。咁咁而家就建制派自行選出自己做呢個內會主席，然後上國歌法。好啦，我就睇下佢 JR 嘅時間係點樣啦。如果 JR 嘅時間係去到打到去終審法院，原來跟住判出嚟係違法嘅，咁佢之後所有內會決定嘅法案又會推倒重來啦，又 back to square one 啦，又要重新由郭榮鏗主持會議。去選舉呢個內會主席嘅咯噃，咁嘅話，我諗中共就發癲啦。中共發癲嘅話，咪鑑粗嚟咯咁。 咁好多時話而家你周街見到咧嗰啲或者中聯辦琴日啊前日發嘅聲明啊，就話呢個反政治攬炒咁咧。咁啊，建制派而家一路 campaign 緊呢個反政治攬炒，就係話咧搞亂香港啊，咁樣嘅話香港就唔掂啦，呢個 GDP 咧就大幅下跌啦，市道又唔好啦，經濟內傷啦咁樣。咁咧就中聯辦最好笑咧，就係批評埋黃色經濟圈添，話呢個叫做政治綁架經濟。我想問一下，其實黃色經濟圈我哋係學共產黨嘅啫，真正將政治同經濟撈埋一齊嘅，其實呢個係源自於馬克思啊嘛。我想这个洛维宁真的即是连他们的老本行都没有熟读，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讲什么，马克思主义讲是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是意义唯一的，其实是没有所谓政治什么绑架经济，这些都不知道哪个帮这个中联办写这些发言稿或者那些这样的评论文章，是不是中共是最厉害的，如果不是的话黄秋生为什么没戏拍啊，杜汶澤點解冇戲拍啊？啊，點解黃耀明嗰啲林夕嗰啲大陸嗰啲填詞嗰啲歌全部落曬架啫？咁呢個咪就係政治綁架經濟咯？如果唔係嘅話，點解嗰啲嘅全部要跪低認錯啊？周子瑜啊嗰啲攞支青天白日旗出嚟都唔啱咧，係嘛？咁呢個中共偉大發明嚟噶嘛？政治經濟攬埋一齊，咁我哋只不過就係將五六十年代香港好成功嘅紅色經濟圈。就模仿一下啫，咁樣咁其實佢始作俑者佢呢個政治經濟撈埋一齊嘅呢個開山祖師嚟噶嘛。咁好啦，就連黃色經濟圈都出嚟喺度狂啡一輪，即係話我哋香港人究竟去邊間茶餐廳食早餐要問個中聯辦？哇！真係惡得犀利，我覺得。好啦，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下邊，咁。更粗嚟噶啦嘛，已經係咁內會選出呢個嘅李慧瓊做主席之後，咁就法案上啦，法案上第一個就當然係國歌法啦，跟住就二十三條立法啦，咁樣咁即係話就嚟了啦。其實香港人你問我，其實都唔係好想即係、就是、再重複翻翻去二零一九年六月嗰個狀態，但係冇得揀，其實我覺得。中共就係永遠係佢覺得自己個勢最強，嗰陣時咧就去採取一啲好激進嘅措施同埋嘅政策咧，係去將佢哋冇過去冇辦法實現嘅嘢咧，就諗住一鑊過咧，就係攬曬嗒曬翻嚟。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要真係放低幻想啦。其實，疫症究竟幾時過去？因為都連續好多日冇呢個本地確診嘅個案啦。咁政府究竟可唔可以拖到六月四號之後先取消限聚令咧？我覺得都好困難嘅。其實點解咧？琴日我經過維園，見到啲外佣已經聚集咗好多喺度。咁市民亦都開始無視呢個限聚令。咁如果佢一路拖落去唔肯取消嘅話咧，咁第一商界中小企嘅話就受苦啦。第一個受苦其實係商界先。咁然後跟住咧，就當佢決定要復考，跟住要復課噶啦嘛。五月底復課嗰陣時，跟住嗰啲康文署嗰啲設施、球場啊，嗰啲重開圖書館、重開泳池、重開嗰陣時，咁你行咩罪啫？我想話好啦，到時當警察濫法濫捕去用限聚令去告人嗰陣時，就會大量嘅警民衝突會喺社區裏邊發生啦。咁就呢個就係準備定呢、這個即係、就是、跟住同立法會。選出違法的內會主席，然後呢就主持這個國歌法審議通過，是 parallel 你可想而知就是這個、就是、我們叫做 perfect storm， perfect storm 就是三個風暴走在一起，就是變成 perfect storm。 第一個就是什麼呢？就是中聯辦現真身，就是我們叫做同志出櫃了。今次那真是同志來的，他們就不是那些同性戀的同志，因為呢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以同志相称的，叫做 comrade， 就是同志相称。同志本来就躲在这个衣柜里面的，就做太上皇，就你选举这样，你周永勤不选就空你，就给何君尧赢这样。如果想保送那些容海恩那怎么办呢？就找人拆票咯，这样就搞分化，这样就令到容海恩可以凭这个 對價分票咁就贏出咁樣。咁都係用呢啲手法嘅啫。咁匿喺後邊做呢個幕後嘅操盤手。咁其實佢想出櫃好耐嘅啦，我覺得。點解咧？嗱，大家唔好再話中聯辦自講，中聯辦自講。我聽到泛民咁講咧，我就覺得即係好硬耳啊。其實係共產黨直接管治啊嘛。中聯辦中咩聯辦啫？中聯辦就係共產黨。嗱，好多時到今日啲傳媒講呢個基本法廿二條解極都解唔清，我幫佢解啦，即係佢匿喺衣櫃咁辛苦，係嘛？佢亦都唔敢出嚟解。點解九七之後共產黨要匿喺地下活動？呢、這個就是最關鍵嘅問題。喂，大佬，即係話嗰個銅鑼灣呢條街我打翻嚟啦，係嘛？咁點解阿浩南要匿埋，唔可以帶住阿山雞啊幾個兄弟喺度，都唔好話周圍呢個聊事鬥非啊，起碼出嚟威下行下，同啲泊車仔打下招呼，喂，精神咁樣，咁都好有型啫，係嘛？咁點知咧就係、是、要匿喺衣櫃裏邊，就係、是、咧變成係一個嘅即係地下黨嘅活動嘅方式。嗱，新華社嘅年代咧，亦都係一個地下黨嚟嘅。唔好話咩新華社，嗰、那個叫港澳工委啊，大家。不要記錯啊！嗰、那個係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組織，叫做港澳工委。許家屯不是一個通訊社的主任啊，大佬佢唔係做傳媒的，佢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代表嚟嘅。嗰、那個係好啦，中聯辦就一路咧由新華社改名之後咧，就係、是、將個黨的組織一路擺喺度。你都知道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咧就係、是、寫到咧乜嘢都。權利都有嘅，其實即係民主國家嚟嘅。如果按照中共憲法啊，咁但係同一時間就因為佢有個黨啊嘛，個黨係凌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噶嘛，係嘛？就好簡單啫嘛。究竟一個黨員犯事，究竟係由國家法律去懲處，定係由黨紀去懲處咧？最先梗係由黨紀去懲處先噶啦，然後由個黨嘅決定先唔先決定會唔會送去按照呢個國家法例去懲處啊嘛。好啦，即係話，如果黨係凌駕於國嘅，喺成個中共嘅體制裏邊，點解唯獨是香港第一個黨唔可以蒲出嚟？個個由點講咧？由十幾年前，我記得當時呢個中聯辦研究部嘅曹二寶就提出第二支管治隊伍理論喺呢個黨校嘅刊物裏邊發表。咁啊，曹二寶嚟咗香港好多年嘅啦，其實。就是不講廣東話的，以不懂廣東話為榮的北佬內地幹部，係嘛？咁咧就呢個第二支管治隊伍出咗嚟之後咧，大家就譁然添嗰陣時，我記得仲咁。實際上你問我，其實北佬都有嘅喎，係嘛？只不過佢用第二個名啫嘛，佢叫做中聯辦、中聯辦新界辦、新界聯絡處、香港聯絡處，係嘛？咁然後就控制住呢、這個報紙、文匯、大公、新晚報，跟住就三聯商務、中華控制住教科書出版，而家就控制埋無線電視，跟住就係嗰啲紅梅、南華早報，係嘛？全部都係噶。咁就中聯辦裏邊負責傳媒嗰、那個有一次成報都講過嘅，其實就係由佢一位姓陳嘅女士點樣控制香港嘅媒體咁樣。咁喺成報，大家揾翻咧見過嘅，其實。即係介紹中聯辦點樣操控香港媒體，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喂傳媒界裏邊都知嘅喎。其實你唔信，你問阿梁家榮廣播處長，你問呢個信報總編輯郭燕明，你問呢個南華早報嘅總編輯譚慧儀，邊個唔係中聯辦裏邊管控傳媒嘅座上客咧？全部都係嘅喎，據我所知，係嘛？但係一路以嚟咧。呢套地下黨嘅制度點解唔出嚟咧？鄧小平年代一路到江澤民年代到胡錦濤年代，都係保持一個地下運作。點解啊？因為一國兩制唔係淨係香港同大陸嘅問題啊嘛。一國兩制係包括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一個獨立嘅一個經濟體呢樣嘢，係咪得到國際認同啊嘛？所以佢咪維持一個地下黨嘅運作咯。佢想唔想鋪頭？梗係想啦，係咪？你而家問啦，是打個區議員啦，係咪？資深啲嘅區議員啦，你問阿黃偉賢啊嗰啲啊，做咗即係四五屆嗰啲區議員，睇住個變化噶。九七前、九七後，而家地區活動主禮係邊個？點會輪到嗰啲 地區專員啫。地區專員而家就係跟喺中聯辦嘅主任後邊嘅奴才嚟噶嘛，亦都係以往建制派區議會主席嘅奴才，係咪？你以為奴才化係源於呢個林鄭月娥咩？梗係唔係啦。首先奴才化係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同埋呢個民政專員啊嘛。去到主禮，你見到嘅嗰啲區議員，我講錯你改正我啦，係咪？個個都係擁住中聯辦個副主任同埋嗰個九龍辦主任啊，或者係新界辦主任噶。七二一咪就係佢去吹雞嘅咯，喺嗰個唔知平山鄉定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就職典禮裏邊，元朗七二一事件啦。咁你其他人咪嘘嘘一聲一齊嚟幫阿公做嘢咯。咁你諗下喺咁嘅情況下邊，佢權就喺佢嗰度，邊個去選由佢去決定，邊個敢唔聽話自己闖關咪變咗周永勤咯，一路喊曬咁樣話我唔選咯咁樣咯。咁如果係政治想罰制度係控制喺佢手上邊，政府俾荷蘭水蓋由中聯辦推薦，政府委任你見到2012年之後，梁振英就揾咗個叫女人叫高靜芝，名義上就叫做中央政策組顧問，實際上佢就派入去負責將中聯辦提交俾特區政府嘅名單，委任佢哋入去做諮詢機構、法定機構、太平紳士等等呢啲咁嘅嘢。咁你政治上嘅想與罰都控制喺中聯辦手上嘅，呢個根本上喺2012年中聯辦已經係太上皇嚟嘅啦。但係黃志文就出嚟話：，中環西環行埋，好似扮到好 humble 咁樣。呢個就係傳統以嚟，由1997年到2019年咧，點解要係咁咧？就係因為美國真係嘅，因為美國嘅問題。如果地下黨鋪頭，一國兩制玩完啦，係嘛？呢個係常識嚟㗎啦，已經係好啦。但係佢嗰種心不甘情不願，係明明就係而家已經係我話曬事㗎啦，已經係係嘛？你班咁嘅廢柴喺度叽叽吉吉，立法會點開由我決定嘅？應該邊個去選我決定？你班建制派喺度拖咗半年，你都解決唔到郭榮亨，佢咪衝出嚟咯咁樣。他衝出來的原因就是因為四中全會的決定，究竟這個同志出櫃事件，或者這個叫做權力這個痴漢，權力痴漢就是呢經常要亮劍那些的展現自己權力的人，為什麼會是這樣呢？究竟他是不是四中全會的一個決定而導致到這樣的局面呢？這樣我覺得呢，這個是一個不是 unintended 的 consequence 的，這個是 intended，是有意識地的一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然後交由駱惠寧1月4日履新之後就來香港執行。武漢肺炎只是中間一件偶發的事件，偶發事件這個四中全會的決定交給駱惠寧去執行的時候，是遠早於這個華南海鮮市場爆發這個人傳人的肺炎的時候，是早於這個12月，咁已經係制定咗成個 game plan， 只不過嚟咗之後咧，成個武漢肺炎就打亂咗個部署。而家就見到九月選舉嚟啦，我覺得點都要做一，即係橫掂都係要搲爛塊面嘅啦，所以就要減粗嚟啦咁樣。咁首先就係確基本法22条嗰個問題。嗱，你睇翻成個過程。他在第一步政治上是什么？是確立駱惠寧作為香港特區總督那個的權威的地位。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呢，其實呢就是成精的，其實他們那個的權術，權術這件事是成精的。其實你留意一下，駱惠寧出權在郭榮亨內會選舉所引發的基本法22条風波裡面，駱惠寧出權的時候呢，其實他是 above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所以才出現聶德權、林鄭月娥一晚三改新聞稿這件這麼噁心、這麼噁心的政治上的噁心事件。即是說中聯辦出稿之前根本沒有知會特區政府，其實他打個電話給林鄭相當之容易啫，甚至召林鄭嚟呢個西環，然後話俾佢聽，今晚我就要話改解釋基本法22条，不規管呢個中聯辦，中聯辦就係宣布中聯辦成為特區嘅 正式直接管治的總督了。林鄭有什麼聲出啫？林鄭因為她是一個政治喪屍嚟㗎嘛，其實係，即係佢嘅政治生命係取決於中共幾時放棄佢嘅啫嘛。你叫佢東啊東，西啊西，跳一道符，跟住佢就雙個手喺度跳下跳下跳下跳下咁㗎啦，而家係嘛？抗疫成功咁啊，突然間亢奮咗啲，面色好啲咁，但係都係一條咁樣嘅政治喪屍嚟㗎嘛。好啦，但係駱惠寧呢個電話都唔打，我就係要落你面。就是要告訴你，你過去特區政府所詮釋的中聯辦受基本法二十二條規管這件事是錯誤的，是要公諸於世，用最撈時的方式去告訴全香港甚至國際社會，這個是有意而為的，肯定。第二步，建制派，建制派也都沒有被知會，當然，所以一出了說要動郭榮鏗的時候知道咩啦，然後跟住四十幾條彈散喺呢個咁樣嘅廖長江嘅呢個召集底下，咪發咗個聲明反政治攬炒咯。講完之後咪當交波咯，交個差咯咁樣。即係話駱惠寧出招之前咧，基本上佢係要展現自己山西布政司嘅官威。嗰、那個官威係咩咧？就係、山西布政司成為呢個習近平嘅呢個派駐特區。的地方巡撫，咁而呢個維港支院啊，呢啲全部咪靠邊站啦？其實係維港支院咪就係林鄭咯，係咪？維港支院下邊嗰個牙差咪聂德权咯，牙差再下邊個牙差咪就係嗰啲咩邱騰華啊嗰啲咯，牙差下邊再牙差啊，跟住嗰個咁樣嘅兩撇須嘅喺側邊受賄嘅嗰個負責即係喺呢個廣州支院河宇大側邊嗰個蠶蟲師爺，咪就係嗰啲陳茂波啊、鄭若華嗰啲咯。好啦，成棚人就灰頭土面，樹立咗駱惠寧嘅絕對權威之後，就將基本法二十二條重新詮釋。點解咧？就正如我頭先所講，黨係凌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噶嘛。咁特區嘅小憲法點解可以規管到共產黨咧？我是用北京的角度去解釋的，我現在以往就不講清不楚，就是什麼呢？什麼都 flow， 這個叫做什麼都 flow 的意思，就是說因為水至清則無魚，一講清楚的話，喂，一國兩制就玩 Q 完，然後在國際社會裏面就宣布一國兩制結束了，是吧？所以他自一路維持新華社變成中聯辦的地下黨，實際上那個怎會是一個聯絡辦公室啫，大佬，嗰個根本就係一個地下政府。佢下邊裏邊有分工嘅，你有 D.O， 我有 District Office， 你有睇經濟嘅，我有睇呢個聯絡香港金融界、銀行、英資、外資。總之佢個 cloning 共產黨喺中國大陸所謂黨國體系，黨國體系係咩咧？國務院有一套。國務院下面有這個商務部、港澳辦等等，這些國務院的，即是公務員啦。好啦，他同時 in parallel with， 他就有一個黨去看著他。所以為什麼張曉明要 downgrade 到成為港澳辦的副主任都不能夠走？這個也都是共產黨特登要 send 個 message 出來，就是說黨凌駕於國務院。國務院港澳辦就是屬於官僚系統，官僚系統怎可能凌駕於共產黨呢？過去為何造成這個這樣的情況呢？這個是偶然的，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為何老平會突然間變成是一個主理香港事務的關鍵人物。那時候因為中英談判嘛，中英談判的對象當然不是許家團啦，中英談判的對象就是北京，共產北京的談判的代表嘛。咁當時負責談判嘅就係呢個港澳辦主任魯平啦，其中一個代表團裏面嘅成員。咁變咗一路以嚟咧，因為嗰個嘅過渡嘅安排啊，跟住拆毀呢個直通車同肥棒鬥爭啊，都係以港澳辦做嗰個嘅前線指揮。呢、這個咒罵呢個彭定康係呢個妓女千古罪人咁樣。所以一路大家都以為港澳辦就是太上皇，其實港澳辦就是國務院的官僚系統， 真正習近平主義是什麼呢？很多人不明白，習近平主義其實就是黨的絕對領導，一元化領導，這個就是回到毛澤東思想裡面。毛澤東主義和鄧小平最大的分別是什麼？毛澤東就是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這班就是強調什麼？官僚、專家、國務院，所謂黨政分開，黨只是找大事，其他的譬如一間國營企業裡面這個寶鋼，咁啊廠長一定要識呢個連鋼嘅大佬，係咪？點可能由個黨委書記話事咧？北京大學咁樣，咁起碼擺個似模似樣嘅學者做大學校長，我點可能北京大學黨委書記話事咧？咁所以鄧小平七九年之後咧，就慢慢嗱唔係將個黨擺歪啊，係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嘅意思就係話業務事務性嘅嘢就交俾專家去搞，黨就係管大嘢，意識形態啊、工會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宣傳啊等等，就一人搞一份，咁所以就係變成係一個，即係朱鎔基喺上海嗰陣時候就搞呢個經濟，咁啊江澤民就係管意識形態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從來黨都係高過政嘅，呢個喺共產黨嘅呢個列寧體制1920幾年開始從來冇改變過，黨係高過國，黨係高過呢個政嘅，但係因為歷史嘅偶然，點解係歷史偶然咧？大家記住。1967年的暴動是由香港港澳工委祁峰、梁威林當時新華社主任、副主任發動的嘛，何時輪到北京啊？北京根本當時的外交部主管香港事務的就全部靠邊站，被當時的紅衛兵鬥垮了嘛，外長陳毅都鬥垮了嘛，已經周恩來都靠邊站了嘛，就由香港的地下黨的阿頭話事就是祁峰和梁威林咯。1966年組織65年啊，組織呢個嘅香港群眾過澳門學習啊嘛，學習呢個澳門嘅暴動起義啊嘛，然後翻嚟喺香港搞啊嘛，所以從來香港地下黨都係高過北京嘅國務院嘅官僚嘅，因為80年代嘅政即係香港前途談判係令到呢個魯平所領導嘅港澳辦好似喺香港人心目中係高過呢個中聯辦。回歸之後，我覺得中共是有意識貶低、降低，甚至是低調地處理中聯辦的問題。第一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是外交官出身的，其實應該是做駐英大使。為什麼呢？因為那時重視什麼？政權移交之後，希望鞏固外商、外國政府對香港，只是換了期而已，沒事發生。然後跟著到肥高、高志仁，高志仁應該是來自廣東省幹部。就是什麼？開始計劃什麼？粵港合作，準備呢大量的跨界基建，開多些口岸等等這些。然後跟著03年七一遊行之後，中共中央決定撤換這個高智仁，派什麼？派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宋平的秘書彭清華來香港出任中聯辦主任。喂大佬，你派中共中央組織部，即是中國共產黨裡面的人事部裏面的阿頭的機要秘書來香港，即是搞什麼？搞黨組織啦，梗係唔通真係嚟香港搞外交咩？所以你睇到由姜恩柱、高智仁到彭清華，好明顯就係睇到嗰個改變。嗰個改變係咩呢？就係中共越嚟越深入喺特區政府裏面各個部門、紀律部隊、學校、各條戰線、工會、立法會對建制派嘅議員選舉。全面的操控完成是什麼呢？其實在彭清華的時候，就是2003年董建華搞23條七一遊行之後。那為什麼七一遊行之後會有這樣的改變呢？那而跟住下來，當現在十幾年之後去到另外一個轉折點了，那香港人應該怎樣面對中共共產黨的直接管治模式呢？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再跟大家分析。